接你，屏住了所有的呼吸。我怕你走错了轨迹，做了心跳的标记。在梦里总有个秘密，总是让我挥之不去，忍不住探索了心底，为何你摸索了离去。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就算我说我想你，在这孤寂里，我想再靠近一点，我想再走近一点，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，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。所有的呼吸，我怕你走错了轨迹，做了心跳的标记。在梦里总有个秘密，总是让我挥之不去，忍不住探索了心底，为何你摸索了离去。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就算我说我想你，你也不能听到我的心，依然停留在这孤寂里。我想再靠近一点，我想再走近一点，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，什么时候也能说我想你，你也不能听到我的心，依然停留在这孤寂里。我想再靠近一点，我想再走近一点，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，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。什么时候也能